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张家湾博物馆是全国第一家镇级博物馆，一家镇级博物馆里有哪些精美的文物，张家湾这个地方又有哪些值得回顾的历史文献，在这儿能领略到哪些历史的韵味，张家湾和曹雪芹又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要带您一同感受张家湾里流淌的运河故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张家湾村的村民，张家湾博物馆的创始人之一曹志毅先生。曹先生您好，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您今天也是专门一早从张家湾赶过来哈。 对， 感谢感谢。好，那么我们节目一开始啊，这样我们先来听一段刘宝瑞先生著名代表作《黄半仙儿》里的一个定场诗，咱们先听听这个跟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关系，跟我们说的内容有什么关系呢？您听一听就知道了。 六月三伏好热天，京东有个张家湾，老两口院里头正吃饭，来了个苍蝇嫌，这个苍蝇叼走一个饭米粒儿，老头子一怒追到四川。老婆家中等了仨月，书没捎来信没传，请了个算卦的先生算一算，先生说按卦中断，伤财惹气赔盘缠。 来，听到了吗？京东有个张家湾，呵呵，跟我们这节目是有点关系的啊。那么这个曹先生在张家湾住了多少年了？ 我是土生土长的张家湾。 嗯， 我们家已经来到张湾二百多年了。 哟，您家是二百多年了？ 二百多年以前， 嗯， 就来到了张家湾。 您也是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哈。很多人呢知道张家湾这个地方，应该说可能会从刘宝瑞的这个相声的定场诗里听到这个地名哈。可能也有很多人不一定知道张家湾。相声里说的是京东有个张家湾，来，您跟我们说说这个张家湾具体的地址是在什么地方？ 哎，好嘞，张家湾具体位置啊，位于北京东南20公里处，这个交通呢十分的便利，千里运河我为北首，百里长街此是东端。在明清时期呢，这里都是大运河的最北端的起点， 嗯， 是重要的水路交汇和物资呢集散中心， 嗯， 有大运河第一码头的支撑，孕育了这个明清各朝代历史的故事。张家湾呢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既有悠久的历史，又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有卓越飞跃的今天的张家湾。 嗯，刚才呢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说了，张家湾博物馆是全国第一家镇级的博物馆，这一个镇上都能建出一座博物馆来，这得是有多么深厚的历史啊。 啊，张家湾就是历史这个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有运河 张家湾古镇、红穴聚集在一起的三大文化。这个挖掘张家湾镇悠久的历史文化，彰显张家湾历史的风貌。由于大运河的开凿嘛，北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大量的这个回民移居到张家湾。这里的回民呢，始于辽，兴于元，盛于明清，直到现在。 现在还一直是这个回民和汉民是唇齿相依的。 对对对，同舟共济嘛，共同建设自己的家园。 所以说它这个历史是非常深厚的哈。那么追根溯源，说到张家湾这个地方，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刚才您说了，您家在这住了200多年了，可是曹先生您姓曹啊，张家湾是姓张的人多吗？ 不是。张家湾这一地名的来由啊，这个则始于元。早在元20年1283年元大都建成之前，元大都的皇族贵戚的粮食所用物品都是从这个长江运到元大都的。这个不管是海运还是河运，最终这个都是到张家湾码头，再经陆路呢运到京城，这里呢就成为了这个水陆要会，犹如咽喉。在元22年1285年的时候呢，这个漕运万户侯张轩建议朝廷呢每年自南方运输粮食300万石供给皇都，这并由他呢亲自指挥直达张湾码头并居住于此，张家湾自此得名。张家湾艺名至今已经延续700多年了。 嗯， 城市文化范儿，张家湾里流淌的运河故事。从9月开始，作为全国首个镇级博物馆，张家湾博物馆将于每周四免费对公众开放，无需团体预约，个人参观者直接入馆参观。此外，其他时间团体可以预约。开馆期间，讲解员会根据参观人数和参观需求，在整点提供讲解服务，时长30分钟。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通过刚才节目的介绍呢，相信大家对于京东的历史古镇张家湾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这里有一个镇级的博物馆，里面有什么文物，背后又勾连了哪些历史故事，张家湾为什么又和曹雪芹曹公结缘呢？我们继续请出张家湾村的村民，张家湾博物馆的创始人之一曹志毅先生，请他来带我们一起感受张家湾里流淌出的运河故事。刚才呢，您跟我们说到了关于张家湾这个地名的这个来历哈，其实是来源于这个他建立这个湾的这个一个人的名字，是吧？ 他就是一个这个万户侯嘛， 嗯， 就是运粮运物品到北京来， 嗯， 是在张家湾码头这个驻扎， 嗯， 所以说呢就以张轩呢这个 他姓张，所以叫张家湾码头， 哎，这个名字呢命名了。 嗯， 张家湾呢这个水呢以陆河、白河、秋惠河四条河的河水，这个湾很多， 嗯， 所以说呢，借着这个张轩的名字，取名叫 张家湾。哎，张家湾不只是姓张的，还有像曹先生这样，您姓曹的也是大户人家，200多年，姓什么的多呢？ 一般的姓王的、姓张的、姓李的， 都挺 多，比较 多。 嗯， 我们了解到说，明代的大学士徐阶还曾经留下过《张家湾城记》，是吧？ 对。对， 这上面记载了哪些内容？这是关于张家湾最早的历史记载吗？ 不是， 不是，还有更早的。 对，据古籍史料这个记载啊，这个《宋欧阳修传》、这个《新唐书》、《太宗本纪》及这个《地理志》。 何其志、这个与明杨修进的通州志都记载了张湾的历史。明嘉靖43年呢，1564年春，这个顺天府尹刘基建议呢，修张家湾城，明世宗呢就是准奏了，并于当年2月22日呢，就开始这个新建张家湾城。张家湾城周长呢是905丈，厚呢是1丈1尺，高呢是2丈1尺。这个内外呢是用砖砌的，中间呢是用这个灰土夯实。根据这个当时的情况呢，开有5个门。这个城内呢有守兵营，编制呢是500人，负责保护这个漕运和保护城池。张家湾城建完以后呢，明大学士徐杰撰书，其中自东门南60里有曰张家湾，凡四方共赋与士大夫之造朝者，周至于此，则是马厩，路以达都，故以水陆之会，百物而汇聚也。 嗯，那么这是关于这个张家湾的记载，最早呢其实就是这个新唐书，这里头就有了哈。 对。 那么刚才呢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张家湾实际上正式这个城建起来是在明代的时候哈。 对，是在明代的时候，至今也有420多年了。 张家湾博物馆是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想要建一个这样的博物馆呢？ 想当初建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啊，是在这个2014年的时候，咱们北京市呢，这个通州区张家湾镇号召建立最美丽的乡村。 嗯， 通过这个通州区科委，通过这个张家湾政府， 嗯， 这个张湾村村委会大力支持，然后呢，就是选址，从这个历史文物提供张湾的这个三大文化素材，然后呢，使之成了这个博物馆。 嗯，咱们这博物馆现在多大规模？就是建筑面积啊，或者展馆面积啊之类的，有多少展品？这些给大家介绍一下。 博物馆要说建筑面积吧，有3000多平米。 嚯，那挺大的。 对，那个展出的面积呢，有2000多平米。 嗯， 这个博物馆展的很多的东西。 嗯， 主要是展出这个张家湾的三大文化。 嗯，哪三大？ 首先来说呢，这个第一大文化呢，就是咱们运河漕运文化。 漕运文化。 啊，第二大文化呢，就是咱们古城的民俗文化。 嗯。 第三大文化就是红学文化。 嗯。 这个三大文化融为一体呢，这个使之这个2000多平米的馆呢， 嗯， 这个这么多内容都容纳不下。 嚯，咱有多少展品啊？ 现在展品有数千件。 嗯。 啊，追溯到700多年吧。 700多年前的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广佛寺的这个石碑。 哦。 博物馆里面呢就有个石碑林。 嗯。 哎，它呢就记载了这个张湾的历史。如果没有这堆石碑，这个就凭说，人家看不到这个东西。 人家说口说无凭，咱们有碑。 对，咱们有碑。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山西会馆的碑。 嗯， 是吧？这个福德庙的碑，广福寺的碑。 嗯。 等等吧。哎，再有呢，最值得这个庆幸的是呢，就是张家湾这个古桥，就是通运桥。 这个很有名。 啊，对。缩成1/3的这个模型。 哦。 而且以真实材料建成的。 缩成1/3也不小呢。 也不小。 嗯。 啊，但是呢落成在博物馆里边。 哦。 啊，走过这个桥就如同从古穿到今。 这是连接古今的一座桥。 对。 啊，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参与帮做这个张家湾博物馆资料的收集的？ 哦，我这个从小啊， 嗯， 我就在这个运河边生， 嗯， 运河边长，这个对运河文化呢，耳染目睹， 嗯， 啊，就是也好奇这个， 嗯， 所以我上小学的时候呢，就是 问这老头老太太， 嗯， 是吧？过去咱们这儿哪儿有个寺啊，哪儿有个庙啊，都有什么这个古建筑啊？一点点的呢，我就喜欢上这个张家湾这个古文化。 打小就感兴趣。 对，在工作之余呢，就是写了很多的东西，关于张家湾古城，关于张家湾过去的历史，哎，所以说呢。这个从建馆开始，这个素材呢，基本上呢都是我上述所说这个三大文化， 嗯， 这个素材装进了博物馆。 嗯，真棒。洪生说了，哎呦，嘉宾说的真有意思。他说张家湾在当地一般叫张湾，对吗？因为我刚才也注意到您会把那个家字给略过去，张湾，张湾。 过去啊叫张家湾。 嗯。 这个现在为什么叫张湾了呢？ 嗯， 就是说这里有个典故。 有， 是地名地制的这个变更。 嗯， 原先个张家湾，就我们就叫张家湾。 嗯， 后来呢叫张湾乡，张湾镇。 嗯， 后来的呢就说又把张湾镇改成张家湾镇。 嗯， 所以说张家湾村把那家。就去掉了，就是张湾村。 哦， 我爷爷是张家湾村村民。 嗯， 现在是张湾村村民。 但是现在我们听说的比较多的还是叫张家湾， 对啊， 而不是叫张湾。 这个张家湾从历史上就叫张家湾。 哦， 城市文化范儿，张家湾里流淌的运河故事。自明清时期开始，张家湾就是京杭大运河北起点上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和物流集散中心。专家考证，建造北京城所用的大批石料、木材及南方出产的商品货物，大多是由运河水路经张家湾黄木厂运往北京的。民间流传的“先有张家湾，后有北京城”的说法也由此而来。 我还真没想到镇级的博物馆还是这么大的哈，因为我昨天看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因为我们看了好多图片，说这地儿占地儿可真大，比我们就是原先预想的还要大多。 是啊，是啊。 然后呢，其实您也是在不断的发掘和整理，因为您本身对于这个历史啊文化也非常感兴趣，打小就喜欢哈。所以，哎，这个工作那是您是现在是专职来做这个博物馆的工作是了吗？ 不是的。我现在就是说建完馆以后啊， 嗯， 这个镇领导呢想聘请我为这个副馆长。 哦， 但是我辞去了。 哟， 因为我身体不太好。 是，我们也跟大家伙说一下，这个曹先生是刚上周末还在住院哈，今天是专门从张家湾赶过来来跟我们说说这儿的历史。因为我们说了电波前好多朋友等着听呢。 是是。 感谢您，感谢您。那这个今天也机会很难得来跟我们说说，您在这个张家湾城里头是发掘出了22处历史遗迹是吗？ 对。 啊，您跟我们说说这是怎么发掘出来，有些什么？ 这个张家湾城啊，建成以来这400多年，实际呢要追溯到这个1000多年。 嗯， 在这个唐的时候呢，就是您比如说广佛寺， 嗯， 虽然寺很多，但是呢它是特殊的，这么一个建立在张湾的这么一个独有的寺，它呢是中朝结晶，哎，中国跟朝鲜共同建的寺庙。 哦， 一开始呢没有 张，这还挺难得的。 对，没有张家湾的时候呢，有大高丽庄。 嗯， 大高丽庄呢多半呢都住的是朝鲜人。 嗯， 所以这个寺建完以后呢原名叫高丽寺，哎，后来的呢就说呢改成那个广佛寺。 嗯， 还有很多众多众多的庙宇。 嗯， 是吧，就是非常的这个之广泛。 嗯， 而且呢在这个大运河码头和这个十里长街当中呢，买卖和这个商业非常的繁华。 嗯， 所以呢就是在200多年前呢又建了一个这个山西会馆。 山西会馆。 对。 哦， 建了山西会馆的地方呢就是建在最繁华的场地。 嗯， 所以说呢 就是也代表了张家湾的过去的繁华。 嗯，说到这个繁华，因为张家湾是处于京津两地之间的这个交界处，所以以前不管是从北京去天津还是天津到北京，都要在张家湾落脚休息一下，是吧？ 对 啊，所以张家湾古城里，我们刚才说到了关于这个漕运的这种东西其实很多，有什么这个漕运码头啊、十里街呀、还有一些什么花枝巷等等，是吗？ 对对 啊， 对。 然后说这个张家湾还有一些有趣的建筑风格，像锦里有庙。 对， 您跟我们说说这怎么回事？ 对，这个锦里有庙呢，就说还有庙里有井。 哦， 然后呢，这个三桥加一庙，三庙加一桥。 呵， 我先说这个 井里有庙。 哎，井里有庙。 嗯， 在这个张湾古城北门外边，大概其在1000米左右吧。 嗯， 这个大道的西边有一个村庄，叫后庄，我就是后庄生、后庄长的。 哦， 哎，在这个路的东北一点儿，唐记载嘛，就是有一个临皋寺。临皋寺呢，前面呢有一口井，一口古井，我们呢就吃这个井的水，去挑水。 嗯、甜吗？ 还可以，挺好的。 是吗？ 啊，这个1955年的时候，这个井水呢，就是老百姓一般呢，吃几年的水，叫刷刷井，把井刷干净了，淘出来。 嗯， 再让它重新渗出来的水特别好喝。在这个陶井当中呢，就离地面1/3的地方呢，有一块方砖。 嗯， 方砖上刻着这个一个庙。这样的呢，就是井里头有一个庙。 这 不是传说，这是真的。 它为什么会在井里呢？这庙只是还是说这块就是这块庙里的石头正好在井里？ 它砌井的时候， 嗯， 就刻了一个庙。 刻了一个庙， 哎，在方砖上刻了一个庙， 哦，是这个意思。 把这方砖砌到井的1/3处了。 哦，明白了。 哎，这么说是这个井里头有庙。 哦， 还有一个呢，安里头有井。 嗯， 这个安呢，就是龙泉安。 嗯， 一般的安那龙呢，都是哎龙凤的龙。 哦， 这个龙呢是加一个木头，叫木字。 嗯， 加一龙是这个。 嗯 龙， 嗯， 为什么是这个龙呢？没建庙的时候啊，有一口井，吃水井，这个水非常的好喝， 嗯， 四村八邻呢都到这儿挑水来， 嗯， 然后呢，这个老百姓呢，因为这个地方呢比较空旷，就用木头呢，加一个这个拿木桩， 龙就其实就木栅栏的意思， 哎，从 摆 木栅栏加一半圆的木栅栏， 嗯， 后来建这个龙泉庵的时候呢，这个井是龙， 嗯。 这个木头呢是上面圈着这个木栅栏， 嗯， 所以说就取这个龙泉湾的龙呢，就取的这个木， 木字旁的 木字旁加一个龙字。 哦， 先有井后有的这个庵呢，在建庵的时候呢，过去的老祖宗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科学。 嗯， 他呢，这个到子午时、子时月亮黑夜也能把这个。这个光这井那个光照射在大殿里头， 嗯， 那个午时呢也能把这个水这井水照到这个庵里边， 就这反光， 哎，反光反到庵里头， 嗯， 庵里头就等于有一口井。 哦， 这个人朝拜这个神的时候呢就跪在井里边。 哦，哎，这个 来去这个磕头， 嗯， 那个烧香， 嗯， 所以说这叫呢庵里边有井。 嗯， 这个三桥加一庙呢，就是这个张湾古城的西边。 嗯， 有三个桥，正中有一个龙王庙。哎，这个呢就是三个桥加一庙，还有三庙加一桥呢，就是北门外边。 嗯， 有2000米的地方土桥。桥的北边有一个庙，桥的南边两侧各有一个庙。这叫三庙加一桥，现在还 桥北的庙还存在。 您这么一说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张家湾的这些顺口溜，是怎么一回事儿？什么井里有庙，庵里有井，三桥加一庙，三庙加一桥。 对，对 啊。那么有关这些地方呢，都有一些文物现在在博物馆里吗？还是一些记载的这个文字资料在那儿呢？ 有一些记载的那个资料。 嗯， 而且呢。我从小就在那儿长大了的。 嗯， 我小的时候，现在桥还都记载，但是庙不记载了。 哦， 您比如说这个三庙加一桥， 嗯， 那个我小的时候上那儿玩的，两边这三个庙都在。 嗯， 哎，现在呢就有一个庙在了，桥北边的庙。 城市文化范儿，张家湾里流淌的运河故事。自明清时期开始，张家湾就是京杭大运河北起点上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和物流集散中心，有着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专家考证，建造北京城所用的大批石料、木材及南方出产的商品货物，大多是由运河水路经张家湾黄木厂运往北京的。民间流传的“先有张家湾，后有北京城”的说法也由此而来。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请出张家湾村的村民、张家湾博物馆的创始人之一曹志毅先生，跟我们一起来感受张家湾里流淌的运河故事。刚才呢，曹先生已经跟我们讲了这个张家湾这个码头名称的由来，以及这里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这个历史的这个遗迹哈。 是。 那一说到博物馆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说一说博物馆的这个镇馆之宝了。3000多平米的这个建筑面积里头，张家湾博物馆里有不少宝贝啊。 是啊。 嗯 啊。 那咱们这儿的镇馆之宝是有一件还是几件呢？ 镇馆之宝应该有两件。 哦，您跟我们说说。 这个第一件呢，就是重中之重的呢，就是曹雪芹的墓志。 嗯。 这个曹雪芹的墓志呢，就在1968年的时候平整土地，由这个张湾村的李景柱呢，发现的。 嗯。 这个发现完以后呢，他就用手推车啊，推到家里边。 嗯。 留存，盖厢房的时候呢，他就用这个木质啊， 嗯， 就做了这个厢房的底座。 嚯！ 哎，后来呢，又翻建厢房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就扒了出来。 嗯， 扒了出来以后呢，这话呢，让咱们这个通州区这个文物所所长周良老先生知道了。 嗯， 就来到他们家，亲自目验这个石碑。 哦， 实际它就是一个台阶石。这个台阶石呢，这个大概其长。1米1， 嗯， 宽呢40厘米， 嗯， 厚呢是11厘米，就上面刻着呢就是这个曹公伟瞻墓， 嗯， 壬午除夕这个几个字。这个通过这个冯其庸老先生呢和一些这个研究红学专家的论证呢， 嗯， 这个碑呢是真实的。 对，冯其庸老先生可是这个著名的红学家哈。 对，对， 嗯。 然后呢，再有一个镇馆之宝呢，就是清代遗留下来的一条船。 船？ 对。 哦。 在一进博物馆的序厅里头摆放着。 嗯。 这个船呢，大约呢14米长，1米6宽。 嗯。 它据这个专家鉴定呢，是清代中期的这么一个小宗货物运输船。 嗯，为什么说它是镇馆之宝呢？ 因为运河的食物， 嗯， 留下来的寥寥无几。 哦， 这个船只的这个存留更难得。 嗯， 而且现在这个博物馆里的这个铁锚， 嗯， 和这些个船槽都一一现在。 哦，都找出来了。 都找出来了，都在博物馆里展出。 嗯， 这个博物馆里展出这个刚才上述我所说的三大文化。 嗯。 都体现于博物馆之内， 都有哈， 都有。 首先呢，刚才您说到了是这里呢是发现了这个曹雪芹的叫墓葬刻石，应该是吧？ 对。 后来这个经过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的这考证，确实是。那么曹雪芹他 怎么会后来是葬在张家湾这个地方呢？它怎么跟这里有缘呢？ 要说三大文化里的其中的一个文化就是红血文化。我先给大家讲讲这红血文化。这个为什么称之于一个红血文化呢？就是不但张湾这个古镇呢，有这个漕运码头，有古城。但是呢，这城里边城外有曹家的产业。您比如说，曹家当铺，曹家银店，曹家染房，现在还存一口井，还有曹家点地600亩，还有曹家坟，都在张家湾地界内。 哦， 而且这个曹雪芹描写这个书里书外，一些都是张家湾的景色。您比如说，花之巷。小花之巷，十里街，葫芦庙，等等等等吧，这个还有东门、西门、南门、北门。为什么这个说是张家湾的城呢？张家湾城没有字号，您比如说北京东直门、西直门、安定门，唯独曹雪芹描写书中就是东门、南门、西门、北门。而且跟他的书里的描写的很多东西确实是吻合的。所以说这个曹雪芹呢，这个著书呢，可能在张家湾这个著过这个书，因为有唐家的产业，有唐家的地。 那您跟我们说说，比如说在他的这个《红楼梦》里头哈，这个有写到的一些这个地方，哪些是能够跟现在张家湾的这个地名啊什么的能够对得上的？如果我们去张家湾去，去走一走，看一看，想这个寻找一些《红楼梦》当中的遗迹的话，在张家湾这儿咱们能看得见吗？有吗？ 现在有，也寥寥无几了。您比如说现在这个曹家点地，其实这个地是永久的。 点地是什么意思？ 就是皇上亲点，600亩点地。就是皇上赐给他们家的地。这个而且在地上呢有他们家的祖坟。您比如他书下描写的花之巷，现在只有一块碑这个暂存。还有他们家的一口褚时井，现存，其他别的就已经找不到痕迹了。 咱们博物馆里有一些什么能够了解到跟这相关的吗？ 那博物馆里就很多了。首先来说呢，这个有冯其庸老先生讲曹雪芹的故事。有个电子门。到那用手。这个一抚摸电子门开了， 这还是一黑科技 啊！就是由这个冯其庸讲曹雪芹的故事，而且呢，博物馆里专门做一个展房，你一到的音罩的下边， 声音的那个罩子， 音 罩下的， 然后曹雪芹开始讲他的家史，展出的很多著名的写作家，写了很多的《红楼梦》的续本。等等等等吧，都是在展台里边展现出来了。 刚才您说过，咱们张家湾博物馆的这个三大的这个门类的，一个是这个运河文化，我们刚才了解到了很多，然后还有这个曹雪芹和红楼文化，另外还有一个这边的民俗文化，是吧？ 对， 这里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精美的这个展品呢？能给我们展现这儿的历史？ 这个民俗文化呢？就是张湾为什么称为一个民俗的文化？而且它以古城为契机。您比如说，在700多年以前，说随着运河的开凿，随着丝绸之路的兴起，回民同志呢，就是在700多年已经就来到张家湾了。来到张家湾以后呢，就是唇齿相依嘛，就说共同建立美丽的家园。 除了这个民族的交融之外呢，其实还有刚才说了，它这里也是张家湾古城，是历史人文景观荟萃，也是当时中国和世界文化交流的窗口。其实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广福寺，就是当时明王朝和这个朝鲜的这个关系，是吧？ 对， 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跟日本的这个关系，在这里也能够有所体现。 这个跟日本的关系啊，沿线个日本岛屿很多，有一叫琉球国的。这个琉球国呢是一个国， 后来被日本给侵略了。 嗯， 在日本没侵略之前呢，琉球国呢跟咱们这个国家呢已经友好500多年了。他呢每年呢就说呢来中国这个交流学术，然后呢就是过去给皇上进贡吧。 嗯， 他来的这个途径就是经过京杭大运河。 嗯， 来到张湾码头，下了船以后换成了这个车再去京城见皇帝。 嗯， 这个两国的友好在这个基础上交流很多。 嗯， 就是避免不了有去世的人。 嗯， 而且呢这个运河边上呢有很多的琉球国墓，唯独张家湾琉球国墓呢这个葬制的琉球国的官员啊是最高等级的。 是，也是因为他们跟这边交往和交流比较多，是吧？ 对。 好。 对， 关于张家湾这个古城确实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寻去了解的东西。最后曹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咱们要去张家湾博物馆参观的话，咱们怎么去，怎么预约，您给我们都介绍一下。 张家湾博物馆啊就是每周四的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呢到6点就是对外开放。刚才我所说的这个三大文化呢我先简述一下，然后再接着介绍了周边的环境。 嗯， 这个上述我说了很多三大文化，首先来说呢就是运河文化。运河文化就是运河漕运文化。 嗯， 这个不但这个张家湾呢是运河最北端的码头，而且它这是也是一个漕运这个储仓库的重要地区。 嗯， 您比如说周边什么黄木厂、 嗯、 砖厂、盐厂、碱厂，以前都是货厂，后来也变成村了。 嗯、 这个古城文化，刚才说民俗， 嗯， 是吧？这里包括寺庙文化，刚才讲了中朝结晶的这个广福寺，还有山西会馆，是吧？等等等等，哎，这些个寺庙文化。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红学文化， 嗯， 是吧？红学文化呢，就说这个，在张湾博物馆里可以体现。再有呢，就是说，如果参观博物馆，参观完了以后，到周边呢，还有几个景点归我们通州区八大游景点之一。 嗯， 它有一个这个古城遗址公园，然后呢就是在公园里可以体现出很多的遗迹。您比如说城墙的遗址， 嗯， 现在现存还有300多米，然后这个城墙的城门楼子，就是城门嘛，城门洞，就是这个已经修复了。还有最精美的呢就是一个通运桥。这个通运桥啊，这个为什么要讲一下呢？这都是实物的体现。 嗯，这是这个古城里的一些哈。刚才说了每周四开，真这是免费预约的是吗？ 啊，是免费预约的。 嗯，交通再给大家说一下。 啊，交通很便利。 嗯， 就是咱们从城里边坐1号地铁，然后到8通线到土桥下车，然后坐806这个汽车到总站下车，就看到博物馆了。 哎，朋友们还问了您一个私人的问题，说曹先生，您和曹雪芹家族有点联系吗？都姓曹呀。 这个要追溯到30年以前了。 嗯， 北京电视台的编辑找过我们家，就说他搜集了很多关于曹雪芹与曹家的这个连带关系，但是呢都没有确凿的证据。 嗯， 所以说呢，虽然张家湾这个古城就我们一家独自姓曹， 嗯， 但是呢也跟曹雪芹呢没有家谱啊，没有很深的渊源，所以说不是。 您还是非常严谨的。好，那么今天呢 通过这个曹先生的介绍，我们真的是了解到了很多这个张家湾的这个历史哈，还有非常优美的这个景色。张湾千载运河头，古垒临漕胜迹稠。这两句话呢，也道出了张家湾历史的古老和古迹的繁多。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介绍呢，其实也是挂一漏万吧。我们很难用一期节目把张家湾的历史文脉给大家完整的展示出来，更多的精彩还等待着您亲自去张家湾慢慢发现。那再一次感谢曹志毅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的张家湾，谢谢您。 好，也谢谢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大家好，我叫戴胜，戴是戴帽子的戴，胜是胜利的胜。我们是一个不时会在人们身边出现而又不被大多数人熟知的动物，在很多人心中我们是最美的动物，完全可以归于每天都被自己美到睡不着觉的种类了。 我们戴胜有奇特而美丽的羽毛，身体及翅膀在棕黄色的衬底上由黑白相间的条纹形成斑驳的迷彩图案，黑色的喙又细又长并向下弯曲，最特别的是我们头上还有一个华丽的羽冠。 当我告诉别人我们叫做戴胜的时候，大多数人总是一脸惊讶，这是鸟的名字吗？一般来说，我们动物的名称主要来自它身体的某个或某些主要的特征，而我们戴胜最显著的特征无疑就是头上的扇形羽冠，所以有的地方称我们为鸡冠鸟，这很好理解。但是戴胜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您参观过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可以看到一种古代的青铜鸟，它粗颈圆眼，方钉状尖喙，头上方的板状冠羽如同一排迎风招展的旌旗，这就是戴胜的特征。原来戴胜一词最早是在《山海经》中作为古老神话中的西王母头上的饰物出现的，胜在先秦时已有饰物的含义，古人对戴胜的注解是戴胜一种玉饰，汉语大字典这样说，古代妇女盛装的一种首饰，又名华胜。 我们戴胜也没有辜负这个美名，我们的冠羽平时收拢竖起展开的时候，就好像一把宽阔的羽扇，迎风招展，绚丽多彩，所以我们出现在很多古代的画作中，我们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对陌生环境也不挑剔。在大兴的一些公园里，我们一边迈着优雅的步子，一边随着自己的步伐有节奏的点头，有人还觉得我们是在磕头，其实我们是在啄取躲在土壤里的虫子呢。 如果运气好，还可以听到戴胜鸟的叫声，别具一格，往往连叫数声，由高而低，叫得很快，所以又被人们叫做姑伯伯、山姑姑、姑姑翅等。也有人说我们戴胜雌鸟是个懒婆娘，最不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打扫卫生，尾部腺体喷射出一种气味异常强烈的特殊的黑棕色油状液体分泌物，而排泄物等等通常堆在巢里，因此无论是身体还是家里都充斥着臭不可闻的气味，所以又被称为臭姑姑。 大兴很多地方都可以有希望寻找到我们，比如说梦幻紫海香草庄园，庄园位于北京市大兴区于伐镇工业园区的西南， 紧邻永定河北岸，在突出香草主题的同时，园内还匠心独运，巧妙搭配了百里香、鼠尾草、马鞭草、波斯菊、藿香、香风草、留兰香等40多种名贵的花草，使园区植物景观色彩纷呈，相映成趣。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下回我们接着说。 天地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梦的传人，吉隆脚底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传人。 Nobody gonna give them the time of day in a city so cold they made a wish. And then they had the strength to graduate with honors and bar 50 just to consummate a marriage under God. We'll never left aside. Give the children pride. Raise your voices high. Love will never die. Never die. 多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我们全家好人到了纽约，夜夜夜火呀烧不尽在心间，每夜